好，嚟到我 Tartaler 机战嘅 bonus stage 啦。依次咧就将一啲依几年出过机战想讲，但系又唔知摆喺边，塞喺边嘅窿窿下下嘅散料 ，kick out 一个懒人包，全部送出嚟。嗱，啱啱啊，即系我录音嗰时就啱啱公布咗《War Zone 机人 Final》，系第三名 Final 啊 ，Final 亦都可以读科阿志田讲嘅。 系啦，即系第四集啦。其实魔装机其实好老实噶，第三集我系玩咗一半。 咩又拆咗完结篇啊？同我 玩到最尾，我三个玩完我都其实唔好知个故仔讲紧乜，即系好似冇乜点发展过。即系佢讲啲同埋睇翻今集 F 咁样，佢三啲伏笔基本上系用唔上嘅。 唔系三啲伏笔，系后三集讲嘅嘢根本上全部系废话嚟嘅。 我系唔嗱魔装机神咧，系一个好大嘅物，同我唔系应该叫先天性死穴就系、是。你劇本系你个剧本舞台系咁大咁大噶啦，你结果就咩啊 ？Lucky 阿斯就 Lucky 阿斯， 系啊，你突然系来去嗰批打完又打，打完又打，你哇边有哇喂 secure 点解有打完又打，打完又打噶？嚟打二部机兵又打， 唔系同埋始终魔装机神都系而家机阿斯嚟讲咧，佢限定咗嗰四部魔装机神系 我 Q 晒 特别强噶嘛，即系连新古兰修其实都。唔系佢哋 设定设定上精灵贫依咗世界魔装机神根本上系信晒新古兰修嘅设定上。 跟住敌人嚟讲最劲已经系三大邪神啦，基本上其实系冇乜嘢可以威胁到嗰四部魔装机神。 都好多玩家话哇有邪神嘅闷唔闷啲啊？ 好闷嘅其实呢、這个亦都系点解魔装机神佢上一次出好似卖咗几万都几万只咋？ 唔过十万两个版本加埋 七万。 好少，系 两个版本加埋九十万，系单版本嚟讲，基本上系大爆死嘅，称得上之为。其实依亦都系魔装机神三个产房咧，但魔装机神而家直接，我觉得系直接要收皮冚旗，咁啊完结篇好明显噶啦，我觉得唔系出自反田之手噶啦，呢个 file 应该系自田 噶，即系好简单嘅啫。我一直咧都觉得反田系唔识写剧本噶。佢可能系识听剧本，不过系讲紧廿年前，唔系而家。而家佢嗰套系唔 work 噶， 因为佢最大问题就系你剧本嗱，古仔舞台你受限，剧本设定又受限，你能够玩嘅嘢已经少啦，你仲拉长佢拉到切个版数比较多，结果重复又 load 又 load。 唔系佢最主要最惨就系咧，佢一都算啦，二同三咧，佢三条分支系基本上可以叉埋一条嘅，但系佢唔知点解系要叉开三条。跟住变咗你玩嗰阵时咧，系要被逼行好多冇意义嘅共通路线咯。 佢俾你知道呢、這个拉古兰嘅魔装机神世界警察纠察队有几恶， 好烦啊！即系一烦到就是、你走嚟咗，同埋佢剧本本身唔明，即系相对魔装机神二俾最后个阿王，即系而家做魔装机神嗰啲驾驶员都唔科好嘢，佢即系下场非常悲惨嘅。其实嗰段去最后王炎龙同埋嗰个女神官嗰段几好睇嘅，嗰段系。 第二段咯， 但问题就系、是、去到魔装机三，我又嚟过啦，冇啦，大佬，好即沉啊！ 唔系，基本上魔装三反而其实佢唔系讲翻阿黄炎龙同埋阿艾奥西尼嗰段啊，其实佢系嗰个艾奥西尼嘅系冇派货嚟嘅，佢系讲佢阿黄炎龙同埋阿版本真嚟，我唔记得咩名啊。佢嗰即系讲佢两个啲互动，所以佢要抄翻以前阿黄炎龙怼冧咗嗰条女出嚟。因为其实我唔记得咩名啊，好似系尼美亚，佢本身佢对黄炎龙嘅心结就系阿黄炎龙怼冧咗佢老豆，即系阿卡斯将军，即系 EX 嗰阵时。咁佢但系而家佢窝中三就系讲啊，原来阿黄炎龙都亲手杀死咗自己中意嘅人。所以阿尼美亚佢变咗反而可以谅解阿黄炎龙咯，即系其实佢系嗰段嘢系想讲呢一度，即系佢唔系想插翻二嗰段悲怨出嚟讲嘅。 几啲剧情呢个年代嘅观众玩家咪唔 work 咯？十年前就真系得嘅，十年前 廿几年啦系嘛？ 但系魔装三嘅讲紧，其实讲紧上两年嘅事喎， 即系都其实都。拖下即系拉下拉下都拉成， 又佢可以又追唔上， 佢真系追唔上个时代变化咯。我一直可能有啲听众唔中意，我一直叫反田烧反田做呢个系有害，同埋呢个系历史嘅遗留产物，应该快啲同呢个抗战王子一样快啲收皮 仲有何心， 仲有何心，系啊。 港姐就先啊，我已经唔理佢啦。何心就题外话，你点可以相信一上副写咁离谱嘅？一套表面睇嚟冇问题，但系实际好超多问题。 一句讲晒，叫何心识写剧本咩？ 同意。好， 嗰个系 调翻去开幕嗱，得闲有嘢再嗱，何心先讲翻有嘢先。嗱，魔装机神咧，佢今次出翻入嚟，我有见过就啊，你之前第三奶咧咁啪啪声咧，仲敢出，我有少佩服你的勇气，我就唔敢大佬加埋两个包包当你全冇啦，加埋佢知唔知七万至八万到，即系理论上起码过十万啦，攞七万八万点本都围唔到啊！ 佢今次单版本算啦，佢都系 单版本集中，同埋咧，老实讲，佢叫嘅 file 咧，有人买账嘅。一定有人买账嘅， 我已经准备买， 我都会买，我真系当啊，好话唔好听，我个俾佢做白金啊， 有时即系你系今次我谂，如果你买十万算好嘢噶啦，因为始终你魔装机神咧，佢有先天弱点就系佢唔系 O.G. 咧就咁多代机战数埋嘅 fans， 之后咧就 魔装机神，魔装机神净得嗰班 魔装 鬼咯， 老鬼啫嘛，即系除咗嚟话我方麦超监， 但系嗰唔系嘅，魔装机神都属于声优 game 嚟嘅，你嗰班声优有嘅先，老牌嗰班嘅，而家唔听呢啲点样听啊？边个出嚟啊？ 嗱，家口御子又穿哥唔着啦，大家口御子 嗰 批咁， 大佬嘅声优阵你都系嗰个年代嚟， 唔系佢系新人嘅， 声优阵真系好强嘅， 所以魔装机神三都有新人嘅。 啊！ 中村由一有啲， 始终个即系偏旧， 听翻旧嗰班嘅，主要听旧嗰班嘅。我好明显啊，我当声优 game 啊，魔装机神个故事我不作任何期望或者寄望。 嗱，讲完魔装机神啦，如果讲故事咧，手提机嘅机战咧普遍好嘅，差唔多。我惊嗱，你我比较MX 有几个都好噶 ，US 咧，我觉得佢系好得嚟，我觉得系少过咗好，即系叫做咩？好去得好在，去得进咗后，有少少就系、是咕噜园区玩到有啲唔知佢咩两个世界啊转身嗰啲嘢。 有时我觉得好嘅地方就係佢将一啲作品，即係佢好似係做到好似 match 返嗰个主题咁样。 佢呢样好嘅，但我觉得佢係有少少嚟佢玩个主题玩去叫做过咗火位啊。 去到先。我相信如果呢啲人 US 嘅作品睇得多呢，原著作品睇得多，会觉得系佢好精彩嘅。咁你就算连庄合奇兵嗰两个作者玩完 US 之后，都讲咗句不得讲咗句，佢话佢系自己想象嘅不足。啊，呢、這个本身庄合奇唔系庄合奇，武装机甲啊，武装机甲个作品个本身个主题就系讲我系有想象嘅，冇想象嘅人佢同死咗冇分别。但系啲作者玩完之后，佢话原来我系想象嘅不足，原来可以 crossover 咁恐怖，去到咁尽嘅。同埋系好难得咁样，系套套作品都有剧情。U.S. 系啊，除咗 C 啊，呢、這个即系真系 大 C 都 唔 系表现嘅， 边有 C 啫？叫个小珍珍咁嘅前辈嚟噶嘛 ，mark 吉 mark 吉神嘅嘢噶嘛。 喂，嗰位应该嗰台嗰个系发福人版本嘅， 啊、 因为睇 冇嘅咁涉监先噶， 先噶， 清楚啊， 因为发福人线嚟噶。系发福人好似真嗱，我就好中个人好中意呢套作品嘅发福人。但系咧，佢出亲都系手提机，同埋咧，佢出亲大家睇开就系点样破你个五年死亡通道 啊！今次破到噶， 嗱，即系上次我讲开即系都讲过啦，法夫纳最大经典就系、 死得人多， 死人多，同埋 狗血啊！ 唔系，应该就系法夫纳通常咧就系、是、重点就系、是、一定谂下破咗场子嗰个死亡 fit 先。你破咗个死亡 fit 之后就简单噶啦，但系嗰个死亡 fit 我最难破嘅。 其实今次反而系嘅。你唔破场子，其他人都救得翻喎。即系佢今次，一佢我既然系法夫亚参会两次，一次系 K， 一次系 US，K 系机系五条友，要一次要破就一齐破。 系啊，即系咪系咯 ？K 嗰只就系所谓 打爆式， 系打包噶嘛。即系关键就系你救唔到场子嘅话，你就算罢啦。 今次系你救唔到一个，你仲要救其他人嘛。同埋佢场子嗰度咧，佢。即系佢夹同唔夹嘅，对个 差好远噶。呢样嘢就系、是、于是我最珍赏嘅地方就系、是、以前咧啲破死亡 fit 嘅角色嘅留翻嚟，其实气运多， 空气 噶嘛。 最多咪俾几句对白，即系例如好似 头先讲个好似明日香咁咯，明日香同埋曾希波咁。 啊，唔系阿詹咁样，唔系曾希波冇得讲嘅，因为嗰时候曾希波都冇剧情嘅。但系纯粹，但系例如阿詹啊嗰啲，就算救翻嚟佢都冇剧情嘅、因为你原本预佢冇剧情，佢都唔谂算。但系喺 US 里面系。你唔够剧情，够个角色系差好远嘅剧情啊！ 估唔到啊， 长子救 咁多戏份嘅， 仲会同阿卡隆有互动。 佢多好多戏份，佢两姊妹同好。 佢基本上佢 U.S. 佢真系讲成个新剧本再写过噶，佢系用版权作品做主轴， 变咗同人作嚟嘅版权。 系用真系啊！你极端啲去咁讲，用版权作品去做主轴，主轴翻个原创作品，同大戏嘅，譬如 Alpha 意识啱相反 ，Alpha 意识就系佢系大戏嘅原创。去主导翻班版权应该点样行？呢个系其实都想希望啲读者啊玩家咧可以启通呢个点咯。佢版权作唔系即系大戏同埋手提机系唔同做法唔同玩法噶。 手提机啊， 主导各个故事主导喺落对。 手提机因为佢本身一次一波一批过去就唔会有咩 故事 会 断尾噶嘛。 嗱，隐藏嘅续集就唔好讲啦，即系你之前玩过经验都系啦。佢话系佢话就话单一续集，但系睇啲剧情，你同之前嗰集冇关系。即系你明明话到佢睇多蒙宇宙高， 佢 impact 同 A 系咪真咯？ 咩 impact 同 MS 同 A 啊 ？MS 同 MS 同 impact，MS 同 impact 系 MS 系啊。佢就话佢又话独立作嘅，但系啲剧情咧就暗到处都暗示两个人嗰套作品。 其实佢本身 MS 嗰阵时个开发到代号就系 impact 二嘛，所以其实系有啲啱嘅。 但系佢最后叫出嚟扮系啲独立作 作品啊， 算数啦。大家其实搞讲真心照噶，玩完不过 MS 是一个好好作品嚟嘅，以独立家用机作嚟讲。系好难。 佢最尾 Alpha 同埋嗰个鸭仔房 个融合系神，唔系佢成个作品都系神融合嚟噶。 佢花好多时间融喺融合噶，结果咧就个系统就好乱嚟。哇！ 唔系咁咪变咗部 奇怪不多、啊， 咪变咗部冥王出嚟咯。 冥王集集都系屈机。 唔系咁系冥王出过两集啫，出 原 作系啊。 主角肌肉强，精神分子力巨大，呢个得回我咯。哇！你唔系啊嘛？先系最巨大主角肌，系真系战立咗主角肌六份份精神指令。 W 啫， 得 W 啊 ，W 系 家人 暴 走咯， 系嗰 W 系最恐怖嘅系咩？你捉机可以屈得咁过分嘅，虽然捉机系屈，但 系系过分噶，佢嗰个体型系过分噶。 体型嗱，体型点？虽然话冇好似即 系 咁 夸张， 六人精神啊！我之前都讲笑咁讲，几机人实系想即系讲翻 O G， 其实想四神合体，真龙虎王真雀冇合体，即系我。老老实实问一句，你接咗四神合体之后嗰部四型嗰部机有四人精神先？ 算罢啦，两人四份都恶 咯，龙凤正系虎龙机，虎龙机。 因为佢麻烦就系、是、最多而家暂时机只搬咗五人嘅啫嘛，落六人有冇少六人？好少，好少咁样。 咩咯？ 好似有。 Graphion 有。 超重神咯。 喂，仲有 Comet 三都有嗰、那个嗰、那个叫做魔镜传说，系咪叫魔镜传说？都有六人精神嘅。 但通常咧，俾六人份精神你咧，就好多鸡肋嘅。如果嘅，但系当时主角机会好， 特别嗰个好 夸张，精神实用，数量大，同埋佢系 真系有用嗰啲， 有硬 size 嚟噶，佢有任 size 附证咧，更恶啊！黐线嘅， 真系集大成，集大成都战舰， 完全 超机人， 彻底崩溃。即系个古仔又好，即系作为一个中意 好嘅，非常好噶。 炸到粒 炮，佢好似装到好似杀两三个位 pass， 我记得系。 系啊，好嚟啊！皮普到觉得系真系完全。你系我唔知你想你嘅想即系你请问你有冇留觉得你系好过分嘅呢部机竟然 咁我觉得 W 其他家人嘅分离我哋就系个 咪一般嚟讲呢过分嘅机唔系冇但通常呢一系压缩你嘅出场时间即系嗰啲 gas 客串一系就到你即系你即系断通我啊超重神嗰啲呢佢精神能其实属于几鸡肋㗎嘛有多真系叫用可用可唔用㗎嘛。 全部都系热血㗎嘛 咁伊力咯我觉得出场时间都长同埋都。 精神唔算好。 咪精神三个人 呢个精神 嘅。 我哋讲伊力安点解喺 Alpha 三嘅嗰一劲就因为你可以有两个位俾佢摆几只角色向用。摆啲跟俾跟咁系，跟咁系，通常都摆波嚟噶。 唔系，如果伊安系两玩两机组嘅话咧，伊安就弱化好多。 佢冇觉醒，佢唔劲。 系， 同埋伊力安咧，佢最恐怖嘅都系当年有隐藏 ending 嗰个，系本暴走伊力安。话大佬，最离谱嘅玩法就系咩？ 船只入边啫。 唔系，通常咧。好危险啊！就系掟佢前线，等佢先至安计狂射，跟住我偏偏安白扫场。 我自己玩嗰时阿白三，佢都冇乜机会暴走。 好似有个 get 系咁讲， 佢本身好硬嘅。 有 get 系咁讲，我 伊安嘅男性， 我想讲咧，我 get 系咁样嘅，伊安暴走，跟住射中 Alpha， 跟住到 Alpha 暴走 Ava Ava 暴走又做好多，今次我试玩，而且一次唔小心俾只 Ava 爆咗佢暴走，结果两只收咗佢皮。Ava 依然 好似弱我啲暴走， 弱咗。最紧 F 好恐怖噶嘛 ，Ava 暴走暴走真系 完结篇嗰个唔恐怖噶，净系 F 恐怖噶 咋。 F 咯 ，F 一暴走嗰条咧，系嗰啲就。就系嗰啲即系癫狗出笼，大家 自杀 噶，因为佢无差别攻击啊嘛，啲人就咬，critic 率又高，一咬真欢就 好似系5000攻啊，好似 系啊，真系一 咬至5000， 真系一咬即死。嗰时候是 Ava 仲会爆嗰时，通常就前半啊嘛，前半啲机弱咧，咩 Mark 2 Mark 2嗰啲机咧，经常俾佢一咬即爆嘅。但系佢后期一弱到，唔系越到后期咧 ，Ava 嘅实用性越高，但系佢个潜力就越低， 个暴走个位置就越低。 系啦，好似Alpha 咁样，佢有把刀术之后，佢攻击好用咗啦。 用咗啦，明咗劲 AQ 咯，可以。 系啦，跟住今次多咗支嚟O 嘅 等离子炮， 反离子炮系又好用咗好多。佢系咁，佢一路喺咁多代里面，佢佢最好奇怪就系。佢弱化咗佢个暴走能力，但系强化咗佢基本能力。尤其是当你唔使再住拉住嗰条狗带之后咧，佢好用咗嘅。因为当年嘅狗带战术系一部阿加马汤三只狗。 嗰个系大家转圈发炮嘅，嗰个讲讲嗰四格嘅啫。 系啊系啊， 大狗散步 好笑，咪有啲好笑嗰啲线缠埋一齐啊嘛。 多大狗散步呢个系当年玩 F 嘅基本动作嚟噶嘛，一部阿加马汤三只狗。 不过后来好似变咗 SU 机关嘛，即系为方便。 系啊，响 Alpha 三变晒 SU 机关，为方便咯。 方便使用。 佢方便设定啊，因为好麻烦就系你推住部战舰咧，你好多战术用唔到啊。 你首先你要特登写个系统俾佢，当然佢个狗带好麻烦啦。 呢个系好头痕咯。佢有其今次喺即系而且都有嘅，但佢系隐藏设定嚟嘅。即系叫做佢系有狗带，不过佢喺画面上唔计呢条狗带。 佢剧情上有阵时话会有回合限制，就话佢个 超线 电源咯。 唔系，同埋条狗带好实际噶，有一版咧攞条狗带开辣，攞条绳咧去 kick 低人哋敌人噶。哇，咁样乜狗带可以咁用？跟住好嘢 ，kick 低敌人之后，用条狗带绑住敌人喺嗰个嗰座冧紧大厦度。哇，好嘢，狗带一万一种用法。好啊，喺度系拍硬手 嘅，估唔到有 好嘢喎，即系估唔到谂到咁嘅实用方法嚟嘅，但以前佢Ava 佢狗带真系狗带嚟啫嘛， 嗯，系啊， 嗱，仲有今头先我讲到Sid 喺 金毛王 系啦 ，Sid 唔系 Sid 同 Stan 啊，今次喺 Ava 就冇剧，喺 Sid 度冇剧情啦，直情冇剧情可言啦，差唔多。 Sid 一 系话新一版叫做《国宝防卫战》有 一版咯， 一版咯， 佢俾阿 Kira 出场啫嘛。系喺其他剧情系 咩又系一大天使就话喺海 冇啊冇大天使今次成冇啊 冇啊 剧情有提过，但系佢冇实际出过嚟咯。 阿马流男主冇啊， 得 有面沙头冇马流男主。今次佢嗱，即系真系咁玩嘅佢几期，我自我发咗机战组啦，唔争自然在内啦。佢对 Sid 系好有感情嘅，系有感情 咗。 怨念啊，系佢 自己写过剧本咯。 佢系 嗱咩啊？对福田个剧本好不满咯，系 咪啊？呢唔系不满嘅程度啦。 福田同人作嚟噶嘛？不过俾人话， 之前应该系重新写个剧本，即系机战嚟讲，佢重新写剧本，起码写过成三四次，次次都唔同原作嘅。 次次唔同噶嗱， 咩修正阿 Kira？ 最接近原作咧就系Reset 最接近噶啦，已经系。 但系Reset点解最接近之余嘅交个好睇咧？因为Reset阿小珍珍有人教。有人带住佢，阿小珍珍 同 阿折 子，系啊，加美油嘅折子题外话，即系男女配对啦。如果话真系叫小珍珍影响大咧，一定系加美油，系啊。仲要呢个系剧场版嘅加美油 ，TV 版加美油教唔到人噶，教唔到人噶，佢教你打人嘅啫。 黑化咗咯， TV 版。反而呢个互动咧，到二三三仲会 仲 keep 住， 佢变咗反而系阿小珍珍去点醒翻阿加美油。 系啊，呢个就要讲翻少少二世三嘅剧情啊。 呢个系几好睇嘅，二世三里面应该咁讲，不论睇两个剧场版里面嘅真治同埋加美由嘅性格，其实都好咗嘅。 呢个讲翻少少，因为如果二世三嚟讲，勉强嚟讲，应该系参战嘅高人，二世高人应该系 TV 版嚟嘅。如果以佢个排位嚟讲，因为佢掹咗剧场版三只字嘅，系啊，应该如果以加美 佢 画 系 BGM 同个画似系。 系啊， 但系谂翻， 即系故事 有啊，有斯诺哥嗰幕喎，有斯诺哥嗰幕喎， 多元宇宙咪 系啊，系啊， 嗯，多咗啲咁嘅嘢，就令到佢个剧，即系喺角色嘅描写度 立体咗，同埋有佢又唔会话你觉得佢变咗另一个人， 系， 但系觉得系喺某喺唔同嘅环境之下，个人嘅成长会唔同咗。 呢个又加强咗好多，系啊， 跟住喺而家里面咪成长咪好明显地就系佢个人嗰、那个完成 本身 Eva 剧场版个贞子 已 经 TV 版争好远嘅嗰人嚟啦， 佢喺电视再加埋机智，佢更加仲远，即系有呢次反而咧嗱，即系个胡家师就系。先好第一次出场系Alpha 三 ，Alpha 三， 哇，系惨无人， 犀利啊！ 即系收起到，即系收起到惨无人， 犀利啦！呢个高智能人类 ，Kongi 机下嘅话事人可以话咁样用呢个创世纪打宇宙打宇宙怪兽，已经毁灭佢发现，佢已经毁灭佢讲得出嘅，仲话高智能人类。 好似佢Alpha 有一个好经典一幕就系阿Kira揸住 Freedom 翻嚟嘅， 阿斯伯， 当时佢咪翻咗嚟啦，跟住佢话唔好话。你唔好检查 freedom， 你检查 freedom 我就走。我当时喺玩呢个剧情，我第一反应，乜鬼行你冇 freedom 咩？难怪系分裂路。 wing zero， 喂，记住，分裂路系一种好低科技嘅嘢嚟噶。 喺 alpha， 喺 alpha 嚟讲， 啊，唔系，冇话 alpha， 喺机战世界里面， 唔系，喺二 set 会好少少，二 set 一会好少，二 set 一冇咁多神怪科技住。二 set 一， 唔系嗰个世界， 唔系核用脑年代里面，分裂路系一种好低 level 嘅嘢嚟噶，咁啊。用米洛夫斯用米氏立力场做 封住 咯，喂，污染低高效能，喂，核废炉又危险喎， 危险咯， 我因为兴趣研究你部机，你部机除咗就系必要时可以再做人核弹之外，我谂咩有咯。 大家不妨回顾下咧，咁多次咧，呢个家用机咧，呢个Freedom 出嚟嘅英姿啊，即系出嚟嘅一关英姿。头先 Alpha 三我讲咗啦，咁我讲下 Alpha 一啊 ，Alpha 一咧，大家见过 Freedom 出嚟咧，二四一，唔好意思，二四一咧。正常 Freedom 出嚟咧，应该啲人会高潮啦，系咪先？但系咧，佢过关嘅好神奇咧，金大将嘅佢俾大家用噶， 同埋大家肯定点样 K 佢嘅？ 系啊， 不过好啲嘅，因为嗰笔佢要救阿斯泰拉咧，一定要系要，因为你啲救角色一定要靠佢嘅。但问题就系嗰班系大家点 K 佢？因为嗰阵就系你出嚟左头左就 K 你噶啦， 系啊，咁后系金大将。枪 S 有用一关喎，你谂下系咪抢晒 Freedom 嘅风头先？但已经好明显制作咗好刻意嘅。 呢样嘢咧系先喺机战嘅不向人嘅不幸， 战嘅恶意， 充满咗恶意， 系真系充满咗恶意嘅。 嗱 ，Alpha 又系嘅，有几把其实 Alpha 咧有一把系Freedom 出场嘅，阿希罗好有型，你救下你啦，又系射爆雀闸救你啦， 又系问三炮， 系咯三炮你嗱啊嘛， 抢你 嘅，嗰把本来应该系 Freedom 好神出嚟，但大家嗰把就记得阿希罗去打救你啦。 又要问嗰个问题啦，几呢个？ 呢度够唔够硬？ 够唔够硬？好硬，得冇问题，我开三炮。 佢系明显地充满地恶意，佢被实影得最惨嘅，跟住好啦，去到二 set 咧，直情就差唔多叫开执邪本啦，而且就好执少少。 原根本上系重新写过噶， 跟住去到嚟啦 ，MX 嗰啲直情成，好似一只 唔系 MX，US， 唔系有一次咧就好似中咗，有一次就系 K 啊， 就系咧 阿 K， 成个 set 嘅古仔系完全冇喺主线出现过嘅，全部系嗰啲喺背景 咁样， 背景古仔嚟嘅， 外传嚟， 外传。喂，佢描写佢因为佢阿 Ash 啊嘛，佢就阿 Ash 喺表面。成个先咧就 仲好睇， 咪调转咗阿 Sir 系好睇个， 仲好 嘅， 系啊，呢个包噶，你睇睇个漫画个字， 外传系好睇个， 外传系好睇个正传，先嚟讲系， 同埋阿芙蕾冇死到啊嘛，因为喺就算 set 一阿芙蕾都 Alpha 三阿芙蕾都会死噶，呢必死角色嚟噶嘛，但系喺K 系冇死到噶嘛，大家得冇死就得啦，可以玩落去啦，即系去到就系、是。你真系恶意差唔多恶意咁出咁明目张胆咧，成个 set 嘅正古仔鬼咗。虽然 Ashley 好有 型，咁我又觉得正路你因为 Ashley 同 set 根本系一表一个女，咁你要摆 Ashley 喺面嗰阵时，咁 set 就点 样？同埋 set 打到睇个门噶， 唔系同埋 set 个古仔 Alpha 三演过一次啊嘛，嗰阵 系啊闷噶 set 闷噶， 跟住好啦， 阿辉我都对 Ashley 有兴趣咯， 跟住又出现咗就系点去执个古仔啦，跟住二 set 二咧。二set好似冇啦，佢都开始冇个故 事。冇，因为佢过咗个世界嘛，因为二set一基本上咧，即系成个一世纪咧重新演绎一次。 系啦，二set一就重新系执电视版古仔，不过叫做用另一个角度写，咁又冇手提机咁过分啦，几个 人。咪其实系重新演绎啊，其实你变化嘅二 set 一咧，阿小珍珍又好，阿议长又好，有啲行为嘅正当翻好多嘅。 其实就算可能我睇电视版都系啦。 如果你唔系最后嗰三剧二章突然好残嘅话咧，二章真系男主角嚟噶嘛？系唔明噶？你突然间有个咩鬼创世奇迹，一个咩命运计划嚟？ 唔系好简单嘅啫。错咗咩嘢啦？你议长，你冇可能向阿粉红妖女正式蒲翻上去之后嘅暗杀佢，冇可能做，冇人咁脑残做呢啲嘢嘅。如果要嘅议长，英明嘅议长求生下集嘅智慧嚟讲，边可能行呢步棋啊？你要暗杀阿粉红妖女，一系就响佢未蒲翻上去嗰阵暗杀咗佢，跟住拱阿美亚。做正式粉红妖女，系啊，你冇人佢蒲翻上头，佢已经全世界知道有假货嗰阵嘅暗杀佢，冇可能嘅，完全系智障行为， 即系莫名其妙地吓，呢啲剧情点？即系电视版又系因为太过莫名其妙，所以喺游戏里面通常就当呢啲剧情唔存在嘅，成年铲咗佢，跟住之后已经改咯，变咗二长就系一个叫做咩？佢相信唔同嘅一个唔同嘅价值观去战斗嘅啫嘛，因为冇办法，一定要打二长嘅，呢个剧情需要。但系问题就执到尽量执，同埋执到 鬼阴咗呢个 Destiny 听呢 样。咁讲埋，如果议长嚟讲，佢喺 E-Set 嘅路线咧，个票嘅好白噶。 唔系 E-Set 二咧，头先我E-Set 二咧，头先冇点讲啦。E-Set 二最后我俗称叫做咩？集真出当反派大战啊嘛，个扮反派，个个去 传播气质嚟嘅。喂，不过我系好失望有一拍， 好收入 即系最后咧，我本身咧我系有遇过嘅，有段剧情咧系呢个对面嘅阵容系呢个黄金老修啦、走狗猪雀啦、C C 啦，加一个咩安哥卑斯啊、个萨古斯啦，再加一个骑古 Q 比嘅，其实喺呢一幕翻佢开晒嚟打，谂下如果对面用呢个阵容，仲唔系极代机战史上对方 M V P？ 因为好奇怪系，我唔知啦，二七二你第可以创世系咩篇？唔系最新二后半， 二七二下半再世， 再世篇就系后半日，你个做咩入咗晒入咗地师教啊？个真理师上身嘅，同佢地师同一套理论嘅大佬，由老修去到去咗有乜嘅原创大佬都系呢套理论，我话你都得噶啦，我笑到 全部戏啫， 全 部 都 话 咩？ 全 部全唔系全部做 扮嘢，扮反派，扮反派， 我真系都得闲得滞啊你！即系特列斯，即系特列斯，特列斯教全教全教 好戏。所以咧，阿古华多好明显系俾佢洗咗我噶啦。 唔系今次就又唔系做反派，佢话咗明嘅。 今次犀利啊！高招扮反派，将啲黑镬俾晒人咩？呢个高招啊！ 头先我冇讲就系今次咧，因为今次大家以为佢系包括阿五飞在内，你咪信咗特列斯教啊？但系佢话我唔系谂住失败，谂住胜利者，跟住去到最后。你竟然谂住，哇！原来一开始系谂咗推下古哲斯啊，得你好嘢。 啊，佢扮下嘢啫，佢冇咁样推噶。 但系真系嗰 下 好嘢， 佢 嗰下用 set chips， 跟住强化 GN drive， 嗰下哇好嘢、啊。虽然我话我喺度当成个地球啲人去祈祷嗰时候，我第一反应就系有冇摇手电筒嘅咧 ？PQ PQ 啊！ 一睇翻就一定系摇手电筒嘅。你除咗呢样嘢之后，我谂唔到咩理由将大家地球人所有能量去推下古哲斯咯。 都系黑科技大集合啦。 系咯，即系传说。 不过系同埋不得不提啊，就系、是、今次好高明咁有个手法，就系同大家讲阿古哲斯唔爆嘅，佢唔好就系话金巴萨一脚，唔好就系话金巴萨一脚踢爆佢啊。 因为理论上唔系金巴萨，好简单运用多蒙同埋多蒙嘅钻地，再加埋喂滑窿兄弟， 总之随便噶，随便嗰爆嘅系今次唔爆噶。 系啊，今次爆得，因为如果滑窿兄弟能力嘅话咧，系可以好快将佢解体嘅。谂下，因为阿窿兄弟阿其中嗰个 解体 嘅，佢唔系真系物理玩啊嘛，系直变咗个窿出嚟啊嘛，咁只要佢够力，佢系咁变窿咯，跟住再加埋多蒙，再加埋金巴萨，佢架船先两嘢散晒啦，但系唔系得，因为佢系第二次 大地检， 佢要做咗个 时空修复地检， 先可以爆。 跟住打完就好啦，而家两个地球，我睇吓咁似 U.S. 咁嘅剧情嘅。ending 个预系啊，但系头先冇漏咗啦，最后讲补翻少少啦。头先讲意思就系、是、个预告片有几多系有几多欺诈预告咧？ 我觉得全部真嘅。如果以 set 嚟讲，佢又唔系暗夜， 暗夜当时 Q 个 ending 就系、是、吓、修罗男 一撇都冇， 唔系 Evangelion W 系啊，一幕都冇嘅，可以真系个咁嘅。 佢暗夜嗰度应该。是 全部 改 嗰个剧本，唔系中国歌，系随便佢中意。 随便佢中意歌系歌，王家卫咁样嘅。 唔系，我怀疑嗰个预告片纯粹就咩咧？佢当时谂乜话？ 有啲咩嘢咪咁咩话咯？有啲咩？ 咪点会出现咗 Evangelion Double 啫？黐线喺佢，你都得噶啦！你真系玩到咁。但今次有啲会真嘅，例如话佢玩 Q 救，即系玩Eva 咧救阿凌波嚟嗰幕。但当然唔会出现到好似 keep 入 Q 个剧情啦，睇下点兜嘅啫呢啲就。 如果破嚟讲咧，用嗰段走去完其实 O K 噶，做一个收尾，呢、這个剧场版 Eva 嘅收尾 O K 噶。 咪收咧， 系啊， 接人类保完咯，直接 系啊，即系接人类保完计划，跟住 end。 将 Ever 嗰个收尾，就好似你 US 其实因为你武装机甲官未完噶，但系变咗月球嗰场打人咪够咯，月球嗰场打人啊，因为佢有个明显咧，佢破咧最后打嘅十四号咧，即系以前嘅十四号咧，都有个收尾位俾大家嘛，咁呢几位咪可以俾大家完咯。 哦，系嘅，咁好啦，今个礼拜最好啦，三辑一个 set 嘅机战哦 ，Touch Channel 就到此为止啦。下次睇下唔使唔好魔装机人三，不过我唔知有冇机会玩，唔系系有心机去玩。 F 有心机去玩佢大佬。 我咁解嗰下意识 skip 咗只魔装机人三， 因为系我唔知乜其实诶有冇真系咁差咧？ 真系咁差， 算罢啦，冇咗OG。几时会出咧？第三 O.G. 我估年尾之后 快啦，佢今次抛数， 而家应该想快啲推晒出嚟啦。 即系其实我临尾讲一讲啊，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是、玩完今次二七三呢个肉片之后咧，阿志贤想收山噶啦，因为你将来嘅机战版权大戏作咧个规模超越唔到噶，佢今次个规模实在写得太紧，佢连 sell 个机械人神话出嚟，系有嚟导游。完全佢自己勾吹出嚟。 唔系原应该就唔系佢监制咯，即系佢唔会再总监制，即系佢监收嗰类咁嘅咯，交翻俾其他人去做呢啲嘢。 佢就收山噶个款系。 咪收山会嘅，纯粹叫做咩？做监制睇住即系睇做监收睇住啲料咯。跟住俾后面啲唔系佢讲真，佢班新仔几时出头啫？你唔可能永远都系嗰个老嘢搞噶嘛。系佢既然都系俾啲后生嗰批嗰辈基建包去执噶， 咁咪专心搞翻个之前合转嗰只 O G， 系啦，专心搞 O G，O G 咪 O G 可以越搞越大，因为反正你一路 即系有新作加啊嘛 ，O G 唔使啊，你 O G 而家嗰堆嘢嘅要吹嗰一两，冇一两集，三四集用乜易啊？ 起码吹多两集，因为你始终O G 好处就系、是、佢可以将唔同游戏、唔同基建里面嘅元素放埋加去啊嘛，唔似魔装机神咁得嗰一版。 不过系我讲少少啦，佢 O.G. 嚟讲 ，O.G. 第二次 O.G. 咧系推得快咗啲嘅个剧情，我估唔到封印战争同埋机人界战嘅今日打完， 唔系打完，咁下次后下次就打Alpha 3同埋将二七三合埋一齐咯，一劈搞掂晒，好啦，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多谢两位嘉宾， 多谢，拜拜。